手牵手，你都害羞的不敢抬头，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只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放你走。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续车险72折， 没错，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就是72折。6月11日下午2点至5点，续险限时特惠3小时，玩游戏赢100元礼。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我行我素，全新 BMW 一系运动轿车现已瞩目登场。源自 M 风格的空气动力学设计，配合 B 系列涡轮增压发动机，释放鲜明运动个性。搭载 BMW 互联驾驶与 BMW 云端互联，精彩同行，潮流自作主张。建议零售价20.48万元起即刻购车，更享月供低至888元金融方案。详情致电北京汇宝行0105993555。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068。 959资讯快报。 6月2日。保定市召开信访稳定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网络安全百日攻坚行动动员会议，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等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王彦青强调，保定市百日攻坚行动动员会议对全年工作任务的推进，对信访稳定、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局面的稳定，以及为19大召开创造良好的环境进行了提前预热和升温。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会议精神，抓好贯彻落实。6月2日，涿州市规划委员会召开2017年第二次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谢雪梅出席会议。会议对全市6个控制性详细规划、1个修建性详细规划及2个规划项目进行审查。经过委员投票，会议原则通过了涿州市1-02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涿州市2-01-02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河北涿州松林店经济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河北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6-01-A 地块控详图则调整报告、河北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6-04-A 地块控详图则调整报告及涿州河谷科技产业园1期、2期规划项目。5月31日，涿州市组织收听收看保定市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贯彻落实国务院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任务。副市长李庆林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本次会议。我是赵珊珊，欢迎继续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家家有益。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飞飞的天，红红的街。

日常的生活中淡淡的某一天，城市里不经意擦肩而过的脸，我停止呼吸，它坏了一切。遗忘的那夏日宁静海边，生命的时刻里萍水相逢姻缘，年少时太轻狂注定要是毁灭，那樱花太美转眼消失不见，相逢姻缘，年少时太轻狂注定要是毁灭，我闭上眼睛怕忘了一切，任凭你越来越远。 在时间谈何不浮生在波澜，就要把我卷作花儿般，一朵展一朵飞，活活生生的蔷薇使我脸上变儿美。来年来了，去年去了，今天当时那一天星岁月我掌舵，感激欢了恩已尽了，天星岁月我掌舵。 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5/1盛大开幕， 亲子互动，探秘恐龙山，自驾畅游，穿越动物王国， 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妈咱们出发吧，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1号，2017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举行签约仪式并圆满落幕。本届交易会举办了50000平方米的展览展示，以及85场论坛会议和洽谈交易活动，吸引了来自96个国家和地区的7.2万人次客商参展参会。交易会共达成241个合作项目，意向签约额721.8亿美元。中国新闻网消息，被仿膳饭庄占用57年之久的北海公园古建筑群依兰堂，历经近一年的腾退和改造，依兰堂和道宁斋于5月18号正式对外开放，推出依兰堂历史文化展和乾隆皇帝文化生活展。据专家介绍，此次依兰堂和道宁斋作为展览对外开放，开放面积仅占依兰堂古建筑群的1/3，下一步公园将根据依兰堂古建筑群的烫样，参考旧图纸、老照片、文字记载等，制定修缮规划方案，力争明年启动近60年来最大规模的修缮工程，使依兰堂古建筑群恢复历史原貌。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学舞蹈，世纪创意；学美术，世纪创意；学乐器，还到世纪创意。暑期班报名，享受68折超值优惠，959听众还有小礼品赠送，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89358630。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一号，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详解怀柔科学城规划。未来，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将以怀柔科学城为载体进行建设，一核四区的空间功能布局将打造国家科学中心的基底。按照目前的定位，怀柔科学城建成以后将面向全球开放，推动国际科研合作，实现内涵式发展。大兴新网消息，上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官网宣布大兴亦庄河西区 X8423 地块自住型商品房项目设计方案获批。据悉，此地块2016年10月9号经过11家房企的47轮竞价，由博大新源21.1亿元夺得，居住用地性质全部用于建设自住型商品房，最大套型面积90平方米，销售现价为23000元每平方米，且包含全装修成本。此外，位置北端建有通往地铁亦庄线的公交站，与亦庄实验小学仅一墙之隔。根据获批的规划，该地块将供应1144户自住房，规划总人口2803人。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北京耀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曾经堕入了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